力懷疑受沙門氏菌污染。食物安全中心說，德式比利時食物安全當局指，位於當地生產部分健達產品的廠房，因為產品懷疑受沙門氏菌污染而暫時停運，受影響的均屬健達產品。中心初步調查發現，除了早前提及已經停售的產品外，未有發現其他相關產品在香港出售。中心建議業界停售由該產房生產的健達產品。天氣方面，廣東地區天色良好，在上午五點，位於菲律賓以東鄰近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730公里，預料幾乎停留不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本週中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在清晨五點，位於菲律賓以東鄰近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10.7度、東經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幾乎停留不動。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原因只有一个。 今次歌名和歌词中的 This is how we roll 是唱片公司 A&R 的同事度的，原因一个字，型咯。觉得跟这首歌的 vibe 相符之余，亦都有他们组合随性的特色在当中。 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传之歌。 作曲 JMYB's Alex Law， AP 潘宇谦，填词 Oscar， 编曲 Oscar George， 监制 JMYB'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Pixel featuring Jace, This is how we ro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

琴日啦，我出街嘅时候，晏昼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都几热噶。不过原来咧，而家今日咧出门口嘅时候都觉得几冻。而家温度咧系21度，相对湿度76%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天晴嘅，日间都系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去到28度。不过咧，原来早上嘅时候咧都仲系会有少少凉嘅。所以如果你都系差唔多而家呢个时间出门口，或者早上嘅时候出门口咧，都加翻件衫啦，咁就一定唔会冻亲啦。春天嘛，当我要谂啊放咩歌好嘅时候，即刻谂起，不如播呢首啊！今日拣嚟嘅歌单咧好有趣噶，嚟自是好多几个唔同嘅地方啦。第一个灵感咧就系嚟自屋企人介绍啦，第二个灵感咧其实系嚟自我嘅邻居啊。点解咧？有人在讲。第三个灵感就系嚟自我屋企食饭时候播嘅歌，听下有冇你中意嘅。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条尾灯，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讲到同春天嘅约会，你喺个约会里面又会做啲乜嘢呢？啱啱咧听过有刘雅丽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事降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老人的意外，共同住他却有 花明是意外嘛，我相信没有人会预知到将来究竟是怎样，而我们面对意外的只能够是珍惜现在，然后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啊，看看怎样去应对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当中如果真的处理得不是那么好的，可能都需要吸收了一些经验，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更加好。刚刚听过有陈慧娴的痴情意外，哇！接住落嚟咧，呢一个嘅前奏咧，应该好熟悉啦。有嚟自情歌王子蔡枫华嘅自己作曲嘅作品啊，《倩影》。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 上艳美。 打上嚟1872388，打到六点半嘅时候咧，好想同大家倾下偈啊！有兴趣嘅话，打上嚟倾下偈，抒发下你有啲咩想讲啊？ 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陪着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我想呢，同春天约会的其中一个节目应该就是拜山。每逢这个时间当然都会抽空跟家人一起拜山。无论几忙都好，跟家人的时间都是要安排的。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在何地再叙说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Thank you. 只是故来人梅艳芳。剛才讲到啦，就是啊，其中呢都会问下屋企人播啲咩歌好嘅，而呢一首呢就是其中一首啦。咁亦都有一啲嘅 announcement 啦，有一啲嘅呼吁呢，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嘅。留意返啦，中资成城快测三日啦。咁政府呼吁呢，全港市民喺4月8号啦同埋10号呢，一连三日呢，我哋每日都做自我快速检抗疫。自我快速抗原测试去了解一下是否受感染，而早日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帮助社会尽快复原。如果呢结果是呈阳性的话，记住影低相，然后24小时内就要将你的结果去呈报在这个卫生署网上系统的。稍后再和你分享更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国会通过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令他成为首位被国会罢免的总理。在表决前夕，本身是伊姆兰汗盟友的议长辞职，大批执政党成员亦离开会议厅。代理议长萨迪克其后宣布，有过半数的174位议员支持不信任议案，国会将会在星期一选出新总理。69岁的伊姆兰汗声称美国在背后策划推翻他的阴谋，早前提出解散国会并提前大选，获总统批准，但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法院下令议会星期六重新开会，但执政党议员被指拖延时间，令动议迟迟未能表决。外界相信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反对派领袖谢克巴兹谢里夫，最有可能成为下任总理人选。多国政府、商界领袖和银行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1亿欧元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波兰首都华沙和波兰总统杜达主持为乌克兰难民筹集资金的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透过视像出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委员会承诺提供10亿欧元，其中6亿捐给乌克兰政府和联合国，4亿将会用于接收难民的乌克兰邻国。他说，全球各国企业和人民的团结，在黑暗时刻提供一些光明，当战争结束，将会协助乌克兰人民重建国家。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人的勇气团结整个民主世界，呼吁西方对俄罗斯银行实施更多制裁，并且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伊朗总统莱希表示，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无论其他国家的意愿或者意见是怎，伊朗都将会继续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研究。莱希在国家核技术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说，指伊朗在和平利用核科技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不可逆转。伊朗科学家正加速推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研究工作，德克兰当局将会支持有关进程。伊朗核协议相关方去年四月开始在维也纳谈判，讨论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的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到今年三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布谈判因为外部因素暂停。警方以欺诈罪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用折扣价以现金套现消费券，利用当中差价牟利。警方说，近日留意有人在社交平台卖广告，以八至九成为市民的消费券兑换现金。调查后发现，有关人士会相约市民到指定地点，提供店铺付款码，以现金兑换消费券。警方锁定三名曾经刊登广告的人，

一首歌之后再同你倾偈。 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血已走，崎岖山径。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走崎岖险境， 非常正能量的星期天呢，可以送这一首歌给你。跟住落嚟啊，我知道他的故事呢也都非常之正能量，而且非常之甜蜜的。是哪个呢？听听先。有徐先生， Hello， 你好。 Hello， 师妹，早晨。 早晨早晨。哇， 你这个电话呢我等了很多年的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很难撞得到，是4月10号我结婚周年那天是星期日来的。那么刚刚现在是撞到了。哦， 哇， 所以我特登打电话嚟俾你哋香港电台， 好有心喎、啊！今日咁啱系结婚周年啊，系几多年嘅结婚周年？ 系今年，今日咁啱啱系结婚周年，系56年啦。 哇，恭喜恭喜，好厉害喎、啊！56年， 56年喺今日咧，我应该咧喺十正五十二时咧，我就会去教堂嗰度咧，同我太太行婚礼嘅。 系 咁啊，喺教堂嗰度咧，我哋咧我就作咗好多誓言啦。咁我而家咧就想重复呢个誓言。 咁呢個誓言呢，其實我五十年前呢都講咗一次㗎啦，咁而家再講。 係。 咁就係呢，最緊要嗰部分呢，就係話呢，即係我哋嗰陣時係用中文宣誓嘅。 係。 就係話你願唔願意娶你呢個乜乜乜係你合法嘅太太呢，咁就講我願意啦，係咪？咁跟住呢我就話我愛你一生一世啦，無論貧窮富貴啦，艱難啦，咁我咧至死不渝嘅，就咁样。 听到你讲呢段说话，充满咗信心啦，同埋完全冇犹豫。我感受到咧，你嗰份爱咧系咁多年都系咁浓烈嘅。你 系 点做到嘅咧？ 啊？ 你系点做到咧？咁多年都系如一。 好简单嘅啫，呢个问题好简单。咁我哋只要咧，就大家互相互谅啦。爱对方嘅优点啦，欣赏佢优点啦，佢个弱点咧。就包含啦，包容啦，咁啊唔使讲噶啦，几十年夫妻，咁啊间中都有啲拗撬嘅，即系拗撬一个情趣嚟嘅，冇拗撬论尽啦，冇拗撬嗰阵时系病噶啦， 冇拗撬就闷啲咯，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唔记得话俾你听，我今日啱响应政府嘅呼吁，已经做咗三个检测噶啦，三个检测，我两夫妇都冇事嘅，一线嘅。 系， 恭喜先， 好，恭喜恭喜， 系，咁啊，希望咧，余下落嚟咧，嗰啲日子咧，希望喺六十年，再重一次做一次，咁啊，亦都继续咁样，直至永远啦，系嘛，即系好似我哋阿 Lulu 啊，阿卢冠廷一只歌陪着你走， 系， 咁我希望你能够揾到只歌就播俾我听啦。 好，一阵稍后嘅时间咧，我喺后少少嘅环嘅时间，我就揾下呢首歌，然后播俾你听，好唔好啊？ 系。 今日电话比较多，慢慢送俾你。 唔该晒你。 唔好客气，祝你哋幸福快乐，甜甜蜜蜜啊！ 多谢晒。 继续咁 sweet， 拜拜，多谢晒徐先生。哇！我是在他的对话里面，就是在他的说话里面感受到那份浓浓的爱是这么多年都不变的。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值得学习，而且很值得我们去即是去欣赏他。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呢，相处得太久的时候，可能你会不记得了当初的感觉，那份最初很喜欢的感觉，那些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大家 keep 住都是这么 sweet 的。接着下来是哪个呢？听一听先啊。Wendy， Hello。 喂， Hello Wendy， 早晨啊。 早晨师傅。 哎，你好吗？ 我之前一年打个电话来的。 是 一年前。一年前打个电话咧，我话就嚟生个孙女，而家个孙女一岁啦，好得意啊！ 哎呀，系啊，恭喜恭喜，孙女好 之前佢未出世，我打过电话，我就嚟做婆婆。 系啊系啊，哦咁而家 跟住咧，而家我大佢话佢已经一岁，就嚟13个月啦。 哇，咁啊， 好得意啊，好。好灵精怪 哦，好多表情啊嘛，好活泼嘅、 啊，又学行喎，好似饮醉酒咁样啊，中下中下咁样咯。 哦，咁快学行啦，而家好劲。 佢一岁啦嘛，佢11个月要行噶啦。 哦，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好似一岁都未识行，仲喺度点噶。 佢阿妈都系一岁先行咋。 哦， 佢阿妈即系我个女一岁先行，但系个孙咧。就比佢妈妈仲早1个月，10个月识行啦，所以而家十三，就连13个月行得好稳阵啊！大公园， 哇、哦，叻女叻女， 本系啊，所以我话，唉，一年前打过嚟，嗰时都未出世，啊，而家一岁几，我又打嚟同你讲，唉，一年后， 恭喜恭喜，咁快又一年啦，咁快一年啊！ 是啊，真的咁快一年啦！你个节目好好听啊，啲歌。 多谢多谢，你喜欢就好啦。咁啊，佢算唔算系都唔乖，乖唔乖啊？有时夜晚会唔会？ 都 OK 噶，都几乖噶。 都好臭啊！ 同埋好似好叻嘅而家细路仔，教佢做嘅嘢，教佢教佢就识噶咯。 唉、哎，咁厉害！ 13个月。 哦。 好聪明噶，而家细路仔真系好聪明。 啊，唔系咁，我谂咧教育都好紧要嘅，即系可能你哋又俾好多心机去同佢玩一下。 佢妈臭咯，同埋姐姐臭咯。 佢媽都日日教佢，又咁細個又話俾圖書去睇，又俾啲益智嘅玩具玩咯。 哇！咁細個睇圖書係 又聽英文歌喎、啊。又睇英文卡通片喎、哦，哇！ 哇！而家真系咩都有啊，买小朋友 系咯，真系而家啲细路真系好幸福啊！我哋细个边有啊，乜都冇噶，我哋细个 啊，咁冇嘅，个个时代都唔同嘅，咁我觉得早啲学习都系好事嚟嘅，如果屋企有多啲嘢可以俾佢学嘅话， 吓、啊，第日翻学叻啲啊嘛， 系啦，你唔使担心啦， 又可能。入到精英班咧，但如果叻啲， 系啊，同埋最紧要系开心咯。 佢自己会翻台湾读书啊？ 哦，咁啊咁细个就决定咗啦，系嘛？ 佢阿妈妈已经系住台湾嘅，因如疫症咧，翻唔到过台湾。 哦， 咁咧，佢话3岁之前咧，佢要翻去台湾读书噶啦。 哦，咁不过唔紧要嘅。 佢而家1岁啊嘛，即系唔计今年出年佢要翻去噶啦，2岁领就。 啊！不过而家都好方便嘅，即系去其他地方嘅话，你都好容易见到，又可以视像啊咁样。 系啊，好方便啫，台湾个零钟头飞机噶嘛，所以劲麻鬼烦。 诶、啊，冇办法啦，真系。 我成日都去台湾嘅， 哦系咩？ 我哋喺嗰边住啊嘛，唉，2-3个月嘛，又去一次，一去我就住3个月或者6个月嘅。 哇，咁耐，厉害喎、 啊！咁、啊、有心去嘛，咁去有心去翻到个女度。即系当屋企咪住耐啲咯。 哦，你又冇乜所谓嘅系嘛？即系住边度都适应到。 我就当然去旅行咯，当然去个旅度咯。但系我啲国语又有限咯， 听得明就得啦。 够咯。 哦，冇问题啦，听得明就得啦。 吓、啊，听得明噶啦，我去咁多次。如果要我讲咧，就可能歪歪地音，但系我听咧。我又会听得到喎，有啲我会听到喎，即系嗰啲台湾人讲嘢咧。 哦，系系系，有时我哋 啊， 譬如 我想同我点一首歌啊。 你想听咩啊？我试下搵下先。 我英文歌得唔得啊？ 英文歌好，我搵下吓，你想听咩啊？ Melody，Melody。 OK， Melody，OK、okay。有冇话咩版本或者边个唱？ 即系梁朝伟嘅 Melody Fair。 OK， 我尝试找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可能下一节我找一找找到的话呢就将你们。 我喜欢听这首歌。 OK， 好没问题。希望你的孙女啦、快快乐乐啦健健康康啦聪明伶俐啦。 哎呀 成长。 打针啊未发过烧啊暂时。 好。 你说打针会有发烧他没有、他没有未发过烧、啊。好抵打喎！ 咁我嚟 26磅啊，而家几鬼重啊！ 咁啊，好咯， 臭佢啊！哇，婆婆臭啊，条腰几辛苦啊！ 辛苦咗婆婆啦，不过小朋友唔紧要啦。 好得意啊！好灵精怪，行路系懒叻，啱啱学识行个零月啫嘛，唔俾人拖啊，要自己行啊！ 哇，咁厉害，咁 系啊，即系 咁犀利啊！ 俾别 啊、通常啲 BB 咧好想人哋抱噶嘛，即系成日都要扭抱噶嘛，呢个中意自己行。 即行一段时间就好想人抱，佢啱啱学行咧就成日都中意行。 睇嚟佢都 系 好活跃。 真系好得意啊！哎呀，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我一个孙啫嘛。 啊，够啦。最紧要系 唔系啊？我仔唔生啊嘛，个女生啊嘛。 哦，唔紧要啦，最紧要开心。呢、這个又健健康康，又开心心，又氹得你开心。今日咧多谢晒 Wendy 你嘅电话，系咁啊，希望系啦，咁啊希望你咧即系得闲嘅时候啦，又可以再打上嚟倾下偈啦。咁啊，小朋友最紧要咧，同个孙咧都系健健康康嘅。咁我哋因为有其他电话啊，所以咧暂时嚟讲咧，我哋要倾到呢度先啦。我揾下首歌，揾到嘅话播俾你听啊。好，跟住听听 Anthony， hello Anthony， 早晨早晨， 早晨系啊， 你好啊， 多谢你陪啊， 你好吗？ 几好啊，多谢你今日打上嚟咧，啊我谂下，一年前打过一次，啱啱就好幸运啦。 哦，又听到。 咁嗰阵时咧，我女咧就啱啱 DSE。 哦， 系啊， 哇，听你把声咁后生，标唔到你女 啊， 已经 DSE 啦。咁咧就我咧个而家个女咧已经读咗大学啦。咁就都經歷咗一年，哇！好多時都 Zoom 啊咁樣，但係都好咁樣，佢都可以適應到啦咁樣，咁啊讀心理同埋輔導啊。 哦，哇！好叻喎，讀心理。 係啊，希望佢能夠一路去適應啦。不過有時媽媽要幫佢手啊，因為有啲都同以前讀嘅好唔同。咁另一樣咧就媽媽咧 即我太太咧就今个礼拜生日咁样， 嗯， 都系都为佢即系祝福佢啦咁样。 好，生日快乐！ 系啊，因为都好唔容易喺过去呢一年里边啦，因为突然间有好多嘢唔同，又 work from home 啊，跟住咧又好多嘅可能要好多突发嘅嘢要预备，我哋要又要开好多会，要去应变，好多嘢都要。咁但系都即系叫做喺困难里边一齐都去即系一齐去度过啦咁样啦。 嗯嗯。 是啊， 我感受到的，即其实刚才听到爸爸你的说话啦，其实我 feel 到你的 family 都是即一起去，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去做啦，也都是充满着爱的，即我感受到。你女女啊，刚刚即考完试啦，跟住之后现在读新的一些项目啦，你又会打上来跟关心一下她啦，或者希望她可以顺利啦。太太生日你又会打上来跟她祝福一下啦。 那 我其实都挺 sweet 的，你们的 family。 都努力啦，因为我都唔容易，因為我小朋友或者我細仔就係自閉症，咁但係喺呢日之後咧翻唔到學喎，咁但係一嚟好多謝位老師啦，佢康智張玉瓊嘅老師嚟嘅，咁好啲老師都好，咁甚至佢幼稚園嗰陣時即係協康嘅老師都好，咁一路都努力咯。有陣時我試過，哎呀佢即係少做運動，我咪帶佢出去，佢出去紅磡嗰度食早餐，食早餐咧，跟住就帶就行下，就行到去旺角等佢去書，等佢。抒发身心等佢，咁好攰啊！但系都我做下运动又可以都几好咁样，当做运动行到山嚟做运动咯咁样咯。 哦，系啊，系 啊，不过你都好好心机，即系 feel 到你系啊！如果啲小朋友闷嘅时候，谂啲方法去令到佢哋即系开心一下，出去食个早餐都好啊。 系啊，我哋啲家长要努力噶，即系我叫我哋嘅社工咧，都系好好支持我哋同我哋一齐去努力咯咁样咯。不过咧，我想最后咧，其实就系、即系想问候啦，祝福一班。在疫情里面呢即是丧亲啊一些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呢、是因为这样可能原本没事的，但后来又说他写了他这个新冠之后呢、他的丧礼可能有很多一些的情况是很相同或者很突然，那我都特别希望问候他们，那希望跟他们加油、有时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的，那但是只要说跟他们加油，那一家人就齐心，那我想才能够面对这些的即系难关困难，最紧要对家人系有个思念系最紧要嘅。咁希望今个礼拜复活节，即系大家都有一个有个盼望喺度啦。再对于嚟紧，即系疫情慢慢降啦，希望有大家都有个盼望，可以即系重新过一个好嘅生活咯。 嗯， 祝福你身体健康啊！ 好，我都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家人咧都系快快乐乐啦，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嘅。 好啊，好啊。 好，今日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咁多咁正能量嘅说话。 好， 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天。系啊，头先听到咧，其实真系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咧，我哋意外嘅嘢、突发嘅嘢，其实我哋预计唔到噶，我哋只能够咧珍惜当下，珍惜现在你拥有嘅嘢。即系我哋可能啊，尤其是而家疫情啦，可能亦都令到好多人咧谂多咗啊，冇乜地方可以去，又留多咗时间喺屋企。咁你究竟用啲咩心态去面对咧？你究竟系啊觉得诶成日同屋企人啊，可能见多咗，会唔会倾多咗偈啊？定系还是系觉得啊佢成日都同你讲嘢，会令你觉得诶好烦咧咁样？咁其实都多咗呢啲嘅反思，亦都话俾你听啦，即系话话俾我哋大家听咯。啊，珍惜现在拥有嘅嘢，因为咧其实所有嘢都唔系理所当然噶嘛，所以咧同屋企人嘅时候咧多啲耐性，有时可能会有少少摩擦，不过笑住带过，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啊嘛，系咪先？各位都要加油啊！大家互相扶持，所有嘅难关咧都会过得到，陪着你走，送俾你。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that life is a running race, that they shouldn't show any Melody Fair, The Years 电影《两小无猜》Melody 里面的歌曲送给 Wendy， 送给咁多位听紧 Beautiful Sunday 的你啊！每一个星期咧，思培咧都会访问一啲喺香港度住的印尼朋友。今日究竟是边个呢？我哋一起听一下。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紧书的 Celine。听闻你啱啱开了自己的网店，生意仲几好添。不如同我哋讲下你的网店是做紧啲乜嘢噶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Celine, sekarang berkuliah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karang, jadi aku sama teman satu lagi yang kuliah di CUHK membuat bisnis makanan online.Jadi kita biasanya open pre-order makanan frozen dari Indonesia untuk dikirim ke Hong Kong setiap minggunya. Namanya Cheap Indomie. Target market kita biasanya ke anak-anak kuliah, ibu-ibu juga, atau yang profesional yang biasanya baru masuk dunia kerja dan baru lulus kuliah. Yang mungkin mereka nggak punya banyak waktu untuk beli makanan atau masak yang susah-susah dengan kesibukan yang ada. Selin 话佢而家咧同喺香港城市大学读紧书嘅一位朋友一齐做紧线上嘅食品业务。通常咧，佢哋每个星期都会开放预购，会由印尼订一啲急冻嘅食物送嚟香港。而佢哋嘅目标客户就系大学生啦，同埋一啲既系妈妈亦都系专业人士，可能工作太忙而冇时间买餸嘅人。哇，直送印尼食物嚟香港，听落好吸引。点解最初想做呢门生意嘅？ Waktu itu alasannya karena aku sama temen aku juga udah lama gak balik ke Indonesia dan juga kita ingin memperkenalkan makanan Indonesia ke orang-orang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selain itu memang waktu itu kita ingin memenuhi rasa kangen kita sama makanan rumah. Selin 话嗰阵时其实是因为自己好挂住家乡嘅食物，同埋佢都好耐冇翻过印尼啦。佢又想将印尼嘅特色食物介绍俾香港嘅朋友，同时间满足下自己，所以就开始咗呢门生意咯。咁当中有冇遇过咩困难呢？ Mungkin salah satunya karena saat ini waktu ekspedisi kadang berubah-ubah, kadang sampainya 2 hari, kadang 3 hari, dan ketidakpastian itu pastinya membuat kita worry juga karena makanannya walaupun frozen tapi tetap makanan fresh dari restorannya. Nah, kita mencoba untuk mengantisipasi dengan lebih banyak request ice gel, dengan packaging yang lebih bagus, dan juga karena kita berhubungan baik dengan supplier dan tempat ekspedisinya, kita minta tolong untuk barang kita di pick up di Indonesianya lebih sore atau malam, sehingga bisa mengurangi waktu makanan di suhu ruangan. Dan so far, selalu masih fresh makanannya, dan karena kita mengutamakan kualitas, jadi kita selalu memastikan makanannya harus fresh juga, dan kita mengingatkan customer untuk selalu menaruh di kulkas atau di freezer. 佢話應該就係貨運嘅時間變化，有時係兩日，有時係三日，而呢啲嘅不確定性都令到佢哋幾擔心噶，因為佢哋優先考慮嘅係質素。嗱，即使係急凍嘅食物，但係呢啲都係餐廳嘅新鮮食材，所以咧佢哋都會同供應商同埋貨運嗰邊咧保持良好嘅關係，會希望佢哋將佢哋啲貨喺下晝或者係夜晚晏啲嘅時間先喺印尼嗰邊拎。咁就可以减少食物喺室温底下嘅时间，令到嚟到嘅食物都可以保持新鲜。 所以同时呢佢亦都会提醒啲客要将啲食物放喺雪柜或者冰格度。运送急冻食物相信都系几多嘅食品公司嘅一个难题嚟㗎。嗱，咁喺创业嘅过程你自己又有冇学到啲乜嘢呢？ di bisnis ini aku juga belajar kalau kesempatan itu selalu ada, kita bisa memulai bisnis apapun dimanapun juga, dan kalaupun ada kegagalan atau salah-salah misalnya pengirimannya terlambat atau orderan yang tidak sesuai dengan prediksi kita, yang terpenting kita bisa belajar tentang apa yang customer kita sebenarnya inginkan dan proses berbisnis itu sendiri. Dan untuk pembelajaran juga kita akan lebih mengembangkan sosial media kita, memperluas jaringan kita, dan juga memasang iklan untuk memperluas jaringan customer kita. Karena sejauh ini yang kita biasanya lakukan lebih ke share untuk ke grup-grup dan juga komunitas. Jadi ya proses belajar itu penting sih untuk kita mengevaluasi lagi bisnis kita itu seperti apa dan apa yang harus kita kembangkan. Selin 话佢喺呢一项嘅业务里面啦，了解到其实机会经常都喺度，佢哋可以随时随地去开展任何嘅业务，最紧要系知道客户真正想要啲乜嘢。就算失败或者发生错误，例如系有时可能会迟咗交货，或者订嘅货同实物有所落差。其实他说学习的过程同样重要，直至目前为止啦，通常他们的生意都是来自一些团体或者社区，他们接下来都很想学习下怎样令到多些人知道自己的店铺，怎样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去吸引多些新的客户。哇，非常佩服 Celine 的勇气、行动力和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读书都忙的嘛，同时间还要经营自己的生意，其实都用很多时间和心机。希望你除了在香港读书开心之外，亦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今集多谢 Celine 的分享， Thank you。 Berjalan dengan raut wajah gelisah, melewatiku seolah semua tak biasa. Hatiku ingin bertanya, sadarku kau sedang perankan pesona cinta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detik pun enggan berjalan, tertipu saat kau gantungkan jawaban cintamu padaku. Oh, adakah kau rasakan apa yang ku rasa? Membaca menebak hatimu tak semudah kau kira. Hatiku bertanya, sadarku kau sedang perankan pesona cinta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seakan tipu aku. 哇，其实都觉得Celine几厉害嘅，几叻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哋读书已经用好多时间啊嘛。但系嗰阵时咧，啊，佢除咗读书之外咧，佢仲已经创咗业咯，已经开始啊谂下自己可以有啲咩做咧，非常之有魄力嘅一位女孩子。跟住落嚟咧，有一啲嘅呼吁啦，希望咧你都要留意一下个波。咁咧，相信咧呢几日咧，你都已经收咗呢一个政府啦所派发嘅防疫服务包噶啦。咁啊，当中咧里边包括有呢个快速嘅检测套装啦，同埋 KN95 嘅口罩等等。咁大家咧，如果需要里边嘅物资嘅话咧，亦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亦都可以喺18区啦，90个派发嘅地方再领取嘅。咁咧，因为咧嚟紧应该话而家啦，同埋前嗰两日咧，4月8号到10号咧，一连三日咧就系需要大家去做呢个快速嘅检测嘅。咁因为希望啦，大家 check 咗之后咧，咁亦都可以知道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同时间亦都希望可以早日切断呢个新冠病毒嘅传播噶嘛。咁提提你啦，咁如果咧检测嘅结果咧系呈阳性嘅话咧，就要拍摄个结果啦。然后咧就喺24小时内咧就去到卫生署嘅网站嘅系统啦度情报，个网站系www.chp.gov.hk/RATP。而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会因应染疫嘅人士嘅身体状况啦、家居嘅情况等等，去安排家居嘅支援啦、隔离啦或者治疗嘅。而如果阴性嘅检测结果咧，就系唔需要呈报嘅。咁但系咧，市民咧外出嘅时候咧，就当然我哋咧亦都会希望啦，或者亦都系比较适宜咧去使用防护性比较高嘅 KN95 口罩嘅。咁每个人都出一分力，相信咧呢一个疫情咧就可以快啲一齐去击退佢，咁然后咧，大家又可以啊，快啲周围去啦，快啲社会咧，亦都会恢复正常。大家加油啊！知道呢段时间咧都唔容易噶，不过希望大家齐心合作啦，我哋一齐去。check 咗之后咧，咁啊又多个安心啦。 繁忙路上4点钟，车辆匆匆接风，按着城市灯号在流动。我的心窝寂寞跳动，被那寒流撼动，看身边如冬挤逼的观众。三分冷笑面容，有带七分的讥讽，谁又会知，谁又会懂。明明愿望已做空，痴心骗你告终，再度寻你追逐下场梦。但怀热闹8点钟，街中见摩接踵，我在城市喧闹内浮动。我的心窝突在跳动，冲过行人群中，向匆匆与熟悉的影一碰。他一转过面容，未看得真心煽动，谁又会知，谁又会懂。明明愿望已早空，痴心骗你告终，再度寻你追逐下场梦。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时间来到7:38，多谢你继续收听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相信呢这几日呢大家都有做同一件事的啦，就是呢我们今日啦、琴日啦同埋前日呢4月8日啦到4月10日呢都是这个快速测试的日子啦。咁呢相信呢早前呢其实大家都收到这个的防疫服务包的啦，里面呢就会有快速的抗原测试剂，应该呢大家都适用的，不过呢亦都提下你啦，采样的时候呢记住要留意一下咯。首先第一样嘢呢就是要睇说明书，并且呢按照指示进行测试。如果你是用鼻腔去做测试的呢，咁呢就记住啦，采样之前呢记住要慎咗鼻涕先。另外啦，要喺适当嘅位置度采样，并且呢采足够嘅样本。咁希望呢大家一起喺之前啦，早两日已经测试咗啦，同埋今日十号呢都记住做埋个测试。咁如果出现阳性结果嘅话呢，就记住啦，喺24小时之内就要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咯噃。等检疫人士呢可以尽快得到适切嘅治疗啦，同埋隔离。如果有需要协助嘅话呢，就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18330191838330191。早日切断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亦都早日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重振经济，所以好需要大家一起出一份力。 跟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负去半张一个做唱大戏，快白发凄美，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挨不带，为失踪找住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或火柴，长摊大长摊大，谁执手挨不带，挨不带，为失踪找。 有啲歌咧，真系啊，几时听都觉得咁好听嘅。呢首咧系我每一次听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听完之后好开心嘅。一路听嘅时候咧，就会忍唔住咧摇摆下、喐下咁样。啱啱听过咧，有画火柴唐希妹嘅版本。嗱，跟住落嚟咧，亦都啊，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嘅就系一啲有关于疫情嘅资讯啊。嗱，密切接触者咧，相信咧呢一个字咧，大家成日都听噶啦。咁亦都咧，可能要面对嘅情况嚟噶噃。咁因为同住都会有其他屋企人一齐住啦。咁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究竟点样去处理呢？密切接触者点样去计算呢个抗疫期检疫期呢？嗱，首先咧，呢几日啦，可能大家都会 check 噶啦。咁假设咧，如果你有同住嘅屋企人快测系阳性嘅话咧，咁你咧就会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噶咯。咁需要接受呢个家居嘅检疫啦，同埋医学嘅检测，医学嘅监测。咁咧检疫期咧预设咧就系14日噶。咁你需要咧留喺屋企，每日咧就要量度两次嘅体温，同埋咧就喺第一日啦、三啦、七啦，同埋第14日进行快测噶噃。咁咧系点样计咧？就系、是、以染疫嘅人士嘅检测知道咗之后嘅第二日，即系如果阳性嘅话嘅第二日就为你嘅第一日，就需要咧拍照去保存结果嘅。咁不过如果咧你已经接种咗至少两剂嘅新冠疫苗嘅话咧，咁只需要咧喺第六日啦，同埋第七日咧连续两日嘅测试咧都系阴性，咁你就可以提早喺第七日完成呢一个嘅检疫离开家居噶啦。亦都提下你啦，喺检疫期内啦，可能咧会有其他家人啦中咗招噶噃，咁咧就要以最后一名嘅感染人士检测嘅第二日为你嘅第一日，重新计算快测嘅日数。嗱，咁检测期内啦，如果有任何一个测试嘅结果系呈阳性嘅话咧，你都需要同一般嘅确诊人士一样，喺24小时内去到卫生署嘅网站系统度申报噶。嗱，个网址就系 www.chp.gov.hk/RATP，以获得适当嘅治疗、隔离啦，同埋呢个家居嘅支援嘅。咁如果咧你有需要啊协助啦，亦都可以致电以下嘅电话，就系1833019。 彼此各有所梦，谁令你更轻重？当初艳红渐化灰烬，等你确实还不懂，认输礼物还是面送，恐怕突然未够用，对你讲不出一刻你已心动，还是撤退让你做美梦别来相送，轻轻的走，灵魂在一片也没带走，以免你要记起我略略难受，轻轻的走，无谓记起可否接受，我怕不舍，然后怕你问候。 爱你，还是爱你 ？Janice 惠兰。咁啦，喺近呢两年啦，头先讲到啦，多咗好多时间就系 work from home， 即系喺屋企度工作啦。咁啊，自然咧就买多咗嘢，亦都买多咗咧好多一啲好似好得意，但系唔知道有冇用嘅嘢。唔知道你系咪同我一样啦？其中一样咧，好想同你分享嘅就系最近我觉得好有趣嘅嗱，因为咧我自己系好中意食 pancake 嘅，即系可丽饼。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啦？即系日式嗰啲咧，即系首先佢会喺个铁板上面整一个皮啦，跟住上面可以铺唔同嘅餸嘅，譬如话佢会加香蕉朱古力啦，或者有啲人系加 cream 加士多啤梨，或者可以配芒果。有一啲咧咸食嘅话可以配肉松、火腿，咁啊卷埋一齐，咁样一个卷咁样嘅，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啦？咁因为我咧自己就系超级无敌中意食嘅，咁但系你知啦，喺出边买嘅话，每嚿咧都差唔多四五十蚊噶，其实都真系几贵。咁而且咧疫情，我又唔系好中意周围去，咁所以咧我最后就忍唔住啦，最近买咗一个电子嘅薄饼机。咁係點樣用嘅呢？同埋點嘅呢？分享少少，我覺得好有趣，咁我就可以喺屋企自己整薄餅。佢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平時呢就平底鍋啦，咁係正常有個手柄啦。咁平底鍋嗰個位呢，佢平時我哋就凹落去㗎嘛，咁佢呢個就突出嚟有少少拱起嘅。咁佢另外呢就配咗一個盤俾你，個盤呢就係倒啲漿落去嘅。咁當然你就要自己整嗰個漿啦，個漿好簡單，用雞蛋跟住就用麵粉加水，然后加少少油啊，加少少盐啊，咁就得噶啦。咁啊捞埋佢之后咧，咁啊正常你就将啲浆啦倒晒落个盘度啦。然后嗰个机咧，因为佢嗰个板咧系会自动发热嘅，你插咗电之后，咁咧你只需要将嗰个突出嚟嗰个位置啦，反转吸落去嗰个盘凹落去嗰个位置，咁你自然咧就沾到啲浆啦，拎起反转。咁摆喺度，喺嗰个发热板上边咧，嗰个薄饼等大约30秒到啦，跟住差唔多佢熟晒啦，咁佢自然就会离开咗嗰个铁板啦，即系唔会再黐实噶啦嘛。咁样反转，咁就可以成个薄饼皮咧跌出嚟噶啦。哇，呢个真系我觉得好好用，同埋咁讲啦，因为咧我屋企又冇咁大空间去买，平时出边人哋即系工作用嗰啲咁大个铁板噶嘛，咁呢个小小地，大约好似A4 纸咁大啦，或者一个24寸嘅平底锅咁大到啦。24寸啊，但咧就系24cm 嘅一个平底锅咁样啦。咁啊，细细个喺屋企又可以整细细个个薄饼，食少少就少食多滋味。呢、這个就系我最近喺屋企嘅时候嘅一个新嘅活动啦，同屋企人一齐整下 pancake， 一齐倾下偈，亦都一齐笑一下，一齐玩一下咁样啦。你呢？你嘅 work from home 嘅活动又是什么呢？有些新的话记住要告诉我知道。跟着听听这时候最好的时光，容祖儿。 横越大沙漠，越过峭壁汪洋，如疲倦小鸟只飞往你的方向，原来用希望才能够支撑到这一秒，余下一切不需要想，期待将和你经历最好时光可以吗？还有逗留在耳边的说话，期待着和你复述爱的神话，听见吗？能为你将一生都可以放。从头树荫内寻回了栖息安稳感觉，全属于你 张开了的臂膊。 时间来到7:57，哇，两个小时呢真的过得很快，尤其是呢一路听下歌啊，跟大家倾下偈咁样，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最后啦，好多谢你陪住我一起过呢两个钟头，在呢度祝你有个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最后送给你有 Wanting 曲婉婷的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 How many times you asked yourself before, what's the point wasting time? But how many times you stand up for yourself, make a point, you have a reason.There's no point. How many